还是选择回去，怕刺痛你的心，让你不肯觉醒。你说爱本就是梦境，跟你借的幸福我只能还 犯下了最错的错。 让风吹去我吧，让我追赶快乐到每个角落。 让风吹去我吧， 吹散纠缠着我的每个困惑。 让风吹去我吧， 为我下一场大雨再爱的荒漠。 让风吹去我吧， 唤醒我快要麻木的无可救药的生活。

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脱掉漂亮是磨脚的高跟鞋，锁门宽短比对喧哗的世界，素净一张脸，收敛了眉眼，今夜经过春天。整个恋情停在回车前，还挂心的人像风筝断了线，说过的再见也就再也没有见。笑里融的甜，泪里过的咸，不是缘就是劫，男人追新鲜，女人求安全，不过人心若是深深切切心心念念，你情和我愿，然后总要轻轻渐渐跳跳渐渐，你曾和我写，最终总会我走到的心心点点，你也和我愿，爱风月无边，引人入胜的悬念。 失去过，等

人生许多表情事情都是徒劳，反正太多人不知不觉不辞而别，都好像没有大不了，不哭不闹，突然的烦恼没必要。 此刻，唯你相伴。

时钟走到了凌晨两点半，我在明你在暗，思绪有一点紊乱。你说你很烦，你说心里有牵绊，你说想找个朋友聊聊话，到嘴边却断。这一晚没有睡觉的打算，五官六感都围着你打转，温度变暖，听觉变得敏感，面对面咽喉咽陪时间等着答案。虽然不曾问过什么问题，但我知道它是有关回忆，心门封闭却想要解脱，不再逃避。我知道有个人曾是你的唯一，于是我为你谱了一首小夜曲，因为我看到你的眼里有些许伤感的东西弥漫在空气，你的过去了无踪迹。 Come on talk to me。 夜太深，有故事的女生， 原谅不要，就算遮不掉隐藏的伤痕。 心太沉，一个有故事的女生， 一静一动放不下初衷零散的剧本。 Now you're talking, the clock finally stopped knocking on my mind, I knewYou were one of the kind, the girl who hates her past, whoever believes something could last forever, but end up being hurt and start to say never. 爱太深，不出须弥的他曾是你的男人，情到深处每句都楚楚动人。你说天意弄人，曾经密不可分，回忆街头的拥吻，每个夜晚与他同床共枕。所以你付出，投入了全部，有时装糊涂，有时忍住不哭，你告诉自己这一次不会输。不甘心的人总幻想美好的最初，慢慢他变了，对你他开始厌了，谎话连篇了，曾经的温柔呵护看不见了。分手太狠，他伤你太深，陌生的爱人，只怪你的感情太真。 夜太深，一个有故事的女生。 对过去的自己说声 Sayonara。 But I know it is hard for you to go on live another life, I know you've tried for so many times, but sometimes late night I knew you couldn't lie to yourself and you started to cry。 多少甜甜蜜蜜的爱情故事，未尽的缘分不能阻止，人慢慢开始变得固执，蓦然回首还在等待的那个人已经有了他的人，变了心的人没有责任，又为何问为什么爱错，何必想太多，悲伤循环怎样摆脱，不如一笔带过。这就是我们各种悲喜，有人若问 Listen to the story of a woman。 夜太深， 一个有故事的女生， 有故事的女生。 随地听经典， 给自己看眼红，逼着自己去兜风，想软弱说分手，自己旅行自己梦，喝一罐冰啤酒，灌溉久违的酒窝，让笑容回到双颊的粉红， 是谁说 你还没有 的虚荣，少女我会无着骄傲， 在渐渐解脱，世界在它背后，原来这么的辽阔。 越挣扎越温柔，越有紧握的拳头去抢走， 去抢走， 真心生活的节奏。 你是谁说 你还没有拉开我？ 你对我说， 到最后只剩下我。守春天的时候，你可以，我可以，为自己赴汤蹈火。的虚弱，杀你我，挥舞着骄傲的火。 在我的地面心中写下了一个传说， 要把 history 改写成 her story。 在我的回忆录中，把那样那样很久， 让这今天开始就造我。

小姐，早起来吧，董小姐。 睁一只眼，闭一眼，一眨一眨眼，一千杯不醉不想睡，一千零一夜干杯，不醉不归。有情人节，愚人节，谁陪我跨年？等演唱会，同学会，谁与我忘年？为许配深夜食堂内，为电影光圈纤维。微笑微喜给谁？那一流年昙花一现，一流年悠悠不告而别。那一流年缘起也懂岁月，梦一回头，回忆轮回。我思想为多少年，似水风流年，待春之巅好几岁，不安犯太岁，爱谁谁谁却点点点，一点点非自缠绵，十岁只为不见。那一流年惊鸿一瞥，一流悠悠不翼而飞。那一流年不怨不悔无所谓，爱恋未解一去不回，都已渡不回，往事并不如烟，磨碎了也太美，磨碎了时间，碰过的碰就碎了呀，悬念悬在昨天，还等谁一声再见。那一流年惊鸿一瞥，一流年又一流年无怨不悔无所谓，爱恋未解一去不回，终不会从却回眸一瞥，追不回一度。

下思念，让思念开花结果长成眷恋，将眷恋串成独一无二的项链，吻在你的胸前， 画出了纯粹铃声，像音乐美的人落泪，说一句肺腑之言让天听见，做一件无怨无悔的事让天看见，会不会听见忘了转动时间，跟着我们的故事几度又赞美， 锁住时间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可是当你很早 说等到你离去就不那一转， 天有更一个人生。